德国梵蒂论坛8月1号发表声明，表示谴责美国执意实施敌视朝鲜政策。声明指出，美国国务卿在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上说，美国无意敌视朝鲜，但这是弥天大谎。声明强调，美国在幕后投入天文学数目的资金来实现自己的核库现代化，然而在口头上则提倡朝鲜半岛和世界的无核化。